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Thank you.

不算太多人，却竟然轰轰烈烈。我又想为谁不成眠，跟谁依依不舍告别。剧情发展的情节像刚出来的碟片，带着下雨的心情。 的隐晦太多，男子的悲哀不会说清楚，为了在你眼里那些对白，没了自尊的心也考过，灵感中得到结果，不需当中去解说太清楚，别再念我抱歉那些对白，让你内心仿佛更好过。是你两眼早已去背叛你，从怀内说不出的消息早散在空气，如随便放逐过去来寻觅快乐天地，为求别为我施舍一些虚假的希冀。是你两眼早已去背叛你，如投射你跟他的相识多配合多美，为求别再度吻我，灵魂在决绝先地，犹如在每天心口不一的继续嬉戏。的隐晦太多，男子的悲哀不会说清楚，为了在你眼里那些对白，没了自尊的心也考过，灵感中得到结果，不需当中去解说太清楚，别再念我抱歉那些对白，让你内心仿佛更好过。你两眼早已去背叛你，从怀内说不出的消息总散在空气，如随便放逐过去来寻觅快乐天地，为求别为我施舍一些虚假的希冀。是你两眼早已去背叛你，如投射你跟他的相识多配合多美，为求别再度吻我，灵魂在决绝先离，犹如在每天心口不一的继续嬉戏。早已去背叛你，承诺那些通通都想不起，就如你背弃我，你背弃我，向某处爱恋告

想，诗一般的落霞，酒一般的夕阳，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。斜阳离去，朗月已换上，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。这一刹情一缕，恋一对人一双，哪怕热炽爱一场，潮汐退和涨，月冷风和霜，夜雨的狂想，夜花的微香，伴我星夜里幻想，方知不用太紧张。 微笑提示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进入到冬天以来呢，由于天气越来越冷，很多人都是窝在家里不想出去，而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在家里一边吃着零食一边上网看电视。殊不知这个过程当中，你的体内已经积累了非常可怕的毒素，身体的自净能力呢也已经超负荷了。其实排毒对于人体真的非常重要，尤其是爱美的女性更要注意如何饮食排毒，将毒素赶出体外。女性朋友在冬季呢总是感觉体内有火，如果说想把火气从身体里排出去的话，想要健康排毒，可以多吃一些冬季适合排毒的食物，比如说像酸奶呀、糙米以及猪血、海带、蜂蜜、花生、黑木耳和普洱茶等等，这几类食物呢都是女性朋友在冬季排毒和养生的好帮手哦。久坐的场景每时每刻都在我们的身边上演着，那椅子和沙发俨然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最亲密的伙伴了，而且老人和白领都是久坐一族当中的主力军。但是英国有一项调查却显示，人们每天醒来之后呢，有60%以上的时间是坐着度过的，平均超过9个小时，而且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持续坐着。那这个习惯呢，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，像颈肩腰背疼痛、肥胖、癌症和二型糖尿病等等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如果每天站立的时间能够达到3个小时，可以有效的去预防疾病，身体的很多小毛病也会逐渐的消失。所以说站立呢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。站立的时候，人的心率平均每分钟会加快10次，人体每分钟会多燃烧0.7千卡的热量，而一个小时则是50千卡。如果说能够长期坚持每周5天，每天累计站立3个小时的话，效果堪比跑了10趟马拉松。在这里周周也要提醒你，在我们每天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当中，尽可能的多给自己创造站起来和活动一下的机会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想要飞，却怎么样也飞不高。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，却成为猎人的目标。我飞上了青天，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。

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，给我关怀，为我解忧，为我平添许多愁，在深夜无尽的等候，独自泪流，独自忍受。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，多想说声对不起，你哭着说情缘已尽，难再续，难再续。求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，再多一点的问候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求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，不要让我如此难受。求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，再多一点的问候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求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，不要让我如此难受。你这样一个女人，让我欢喜，让我忧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。 修得共枕眠， 若是千年年呀又怎安魂， 白首同心在眼前， 若是千年年呀又怎安魂， 白首同心在眼前。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

好像雨下一样。